21: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工作一天辛苦了， 是。 然后放假中的学生朋友们啊，可能今天也写暑假作业，啊，或者是看奥运比赛。总之呢，充实的一天已经是快要结束了。 对，这个国际性的比赛让我们的一天非常充实。 Missy Gray 是我带来的今天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就叫 B-O-O-Boo， 就这么一句 Boom， 就是你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人比如说开 party 有一个人久久不露面，然后呢大家也差不多也就不催促他了，也就忘了他了，然后大家开始推杯换盏了，或者大家开始聊起自己的来了。他呢到了这个聚会现场，他可一看大家不理他了，然后都没有扭头看他，他的那个出现他得引起一个注意啊，所以他自己就会喊一句 boom， 就这意思啊， boom。 好的，节目开始了，然后我们再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也开放了今天的话题。话说今天呢是一个，因为我们说到周三呢就会聊和吃有关的，但是说到吃呢，我们必须要更关注健康的问题。而今天呢，它是世界肝炎日。 嗯， 说到这个肝炎啊，我们都觉得，哎呀，大家不愿意谈到这个病痛啊，不愿意谈到这个自己有时候都在逃避的问题哈。但是呢，重视它就是重视我们的健康，有好的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美食。同时呢，在今天啊，在聊天室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为健康哈，来谈一谈世界肝炎日，你对护肝啊这件事情是认知，以及你在这些方面到底做得好不好呢？ 护肝养肝， 对，护肝养肝。哎，叶大夫啊， 嗯， 咱们今天好好聊聊。 我称不上。因为我还有一些贪杯，所以我不太有资格对说护肝养肝这个。 哎， 我只能告诉大家如何就是说更好的不要让他得病，但是我没有到那个能养他养到很精锐的那个部位。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晚上啊，我给大家准备的关于护肝这一块，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同时不要忘了我们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第三趴的 FLR 乐团，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带来的全新专辑当中的《锦绣梦》。 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吧。细数下荷尔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俨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吧。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消散。 好的，这就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第三趴，和各位要好好一起啊重温他们的音乐，更要对他们的全新的专辑这一张《钻石之心》好好的来收听。这就是来自菲尔乐团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锦绣梦》， 好像 是一个新国潮摇滚风格的歌曲。 对，它能让我们就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对， 它那个歌曲的氛围还有它的曲风，一直就没有脱离开就之前的影子，而且一直就流传到现在这种感觉。 对，因为毕竟菲尔乐团的他们的两员男将哈没有改变， 是， 所以他们的风格呢，主要我觉得从音乐的把控方面呢，还是两位老师啊，男老师呢，他们的这个风格可能能够一如既往的延续我们所熟悉的菲尔乐团的调性哈。 对， 那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音乐，不要忘了到新浪搜索 Listen 二十一。来为他们集赞，我们一起来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新的作品，为他们集赞。然后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将听到他们的全新作品，也将重温他过往的作品，还有就是整张专辑当中，我个人哈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收听当中，觉得哎很好的，想和各位分享的作品哈， 是 都会在节目里呢和大家分享。说到这个7月28号哈，这个世界肝炎日，可能以前你并不了解还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所有的这个日子的诞生都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类的健康。 对， 世界肝炎日呢是每年的7月28号，第一届世界肝炎认知日宣传活动呢是在2004年的10月1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直到2011年开始将7月28号啊正式定义为世界肝炎日，然后透过这一天呢让各位朋友更加注意啊保护自己的肝脏。包括我觉得其实在听节目中的很多男性朋友在检查身体的时候经常会被告知脂肪肝， 是， 对吧？ 是， 然后你们开始减肥开始忌酒，对吧？ 酒精肝硬化肝腹水这些的大三阳小三阳这些名词经常会围绕着这个，其实是很担心，就是又贪杯又很担心这个方面发作的这些男性朋友们哈。 嗯，同时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肝脏它的再生能力其实很强，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 是啊， 它是人体的加工厂和垃圾处理厂， 很重要，很重要， 本事非常大的。其实，在我们讲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晚间工作的人也是非常汗颜的，因为其实熬夜也是非常伤肝的。 对， 对，我们常常说，肝脏是首屈一指的解毒高手啊，无论是药物啊、毒物啊，这个毒物（括号就是酒精）还是一些其他的，都它都能够在身体里帮你化解。而且肝脏呢，它是可再生的器官，即使被切掉一部分，也能长回原来的模样。 嗯，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哈，对于我们来说，但是 这是一直存在。 但是你不能说你得到了这个知识面以后，你就开始啊放心大胆了。因为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个就是医生朋友说过，他说你怎么你担心这个自己肝是吧？我说是。他说我看你喝酒也是挺高兴的啊，心情愉快，这倒是挺重要。但是呢，提醒你就是少喝高度酒或者是掺酒。还有呢，就是我问问你啊，你现在是不是每天直播呀？我说是。他说那个时候咱们还是直播到0点呢。他说那你每天直播到几点呀？我说我0点吧，回家洗洗弄弄也得1点多睡。然后他说，那你就先不要跟我再咨询任何了，你就先去调整你的这个作息，或者是调整你的饮食习惯吧。要不然的话，我就以我的经验值来说，我就不能跟你接着往下讲下去，如果讲下去吓死你，你知道吗？就这个。 对，因为在伤肝的行为当中，第一呢就是胡吃，我们说胡吃海塞，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哈，这个喝酒也是非常伤肝的， 对， 还有就是熬夜也是非常的伤肝，大家呢应该是能早睡就早睡，不要熬夜。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男左女右在今年哈，把节目的时间调整为晚上9点到11点，在他的第14个年头的时候，也希望我们一起啊，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 对对，因为你看多可怕，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又是医生，他又是这方面专家，但是你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他跟你说，我不想说了。就是他在你面前忽然他住嘴了，他是一个医生，本来他应该跟你说这个说那个，他忽然他就说，那咱们先不， 你好自为之吧。 对，他这个是特别可怕，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好好的要注意休息，11点前的休息。 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哦。 是。 With you, I feel I'm the main leading the plan. With you, I feel I'm just spending wasted time. 一步之遥 One Step Too Far 来自 Dedo， 好久没有听 Dedo 的歌曲了、嗯、 说到 Dedo 就肯定会想起那首可能大家认知度最高的那首 Thank You。 嗯 Thank You 非常非常温婉，其实那首歌、嗯、特别的不躁动，特别让人舒服，特别平静。 对，我觉得说谢谢的那一刻是觉得自己被爱过，被别人的善意哈所紧紧包裹住，有过一种内心里油然而生的生而为人，人间值得， 是 对吧？你能体会到别人对你的友善，无论是到外面去为你让一个座位啊， 或者是男同事帮着女同事提点东西啊， 嗯， 对，我觉得这都体现了一个特别有爱的氛围。 对啊， 这几年我真的发现我们的中国男人啊，我觉得在这种担当啊，在这种帮助别人方面，我自身感觉还是让我觉得做得很棒的。 对，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你想让周围想让自己的环境好，你得让周围的环境都好， 嗯， 对吧？你除非你就明摆着抱着要跟他作对，那是另外一个情况。你谁又愿意让自己个体跟别人去作对呢？对吧？ 就比如说你到坐高铁啊、动车呀、啊，你会发现有时候女生拿着行李啊，她有点沉，然后往上放的时候，其实她内心里是真的挺希望有人帮她一把的，搭把手的。 而且她又不好意思。 对，然后其实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别人觉得，哦，你出门你拿这么重的东西，难道你自己不没个数吗？对吧？ 对， 你为什么要拿这么多重？ 我们不会这么想，不会这么想。 哎，所以我每次呢，还是要自己啊，就是很努力的往上。但是我每当刚要举起来的时候，哎，周围就是有，不管是比我年纪大的男人啊，也许会比我年纪小的小弟弟们哈、他们都会说，来来来，我帮你拿一下吧。 是，有这里也不分成家或未成家的男人。 那一刻其实谁知道呢？ 对， 不知道 他都是因为年轻的，他可能觉得帮助女士，他自己很有绅士风度，他自己很高兴，然后他可能也对这个女士很有好感，这他都会帮助。第二呢，就是成家的人，比如说像我更能理解一个女孩子，她的东西多少跟她的体力不成正比，因为她用到的东西会很多，确实会很多，但是他没办法，他就得带那么多。所以我这个是我从成家了以后，我的经验值告诉我就必须帮助一下他。 哎，你就是不成家啊，作为一个双鱼男，我相信你在照顾人这方面妥妥的啊。就是不管是说能够身体力行具体的去帮助， 还是从心理上哈， 哎，还是从言语中啊，那无微不至啊，那真的是暖暖的、啊、 没有，也我有偷懒的时候。 分谁吧。好嘞，下面我们来听五月天的阿信的全新歌曲。 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像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来，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想当初勇敢，让我回到晴空有云未完。谁爱过，多少的战争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 FM 974就是喜欢听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红旗，我为你自豪。

完整，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没有过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胸膛玩的像黑，像为爱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去来。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愿想当初勇敢，让回的晴空有阴未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愿像当初勇敢，让回的晴空有阴未来。 还是那个熟悉的阿信的调调，还是那么永远少年气的声音，怀着满腔的热爱，从不伤春悲秋，也从不谈回头。五月天的每一首新歌的诞生都会让他的歌迷为之动容，同时也就好像是一下子我们又回到了当年熟悉的某一个场景当中，这就是五月天的魅力所在， 就是你说的那种校园感觉。校园感觉其实每个人都少不了。 他的歌迷有一句话，就是当我听到以后，我真的感觉都有点鸡皮疙瘩起来了，就你对一首歌和一个歌者的喜欢的程度已经到了人生在世三万天，有酒有肉五月天。哎呀，这个对五月天的喜欢之情哈、啊，已经是完全融入了生命里了。 有酒有肉五月天，其实他是仰慕着五月天起的这个名字也很好，就是他们沐浴着春风，他们喜欢在五月的春风中，那柔美的春风中，在沐浴着自己的生命。 对，有人说五月天太懂青春了，所以他们的调调里面，他们的歌里面永远都藏着我们想要的青春的回忆的东西。 对，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会一起唱五月天的歌， 是 北大的毕业典礼上，然后他们全场一起唱干杯的时候，我真的都惊讶了。 八九点钟的太阳，九十点钟的太阳，这种感觉啊，那就是你的青少年青春的时候。 这样真好，我们还能一直在音乐当中哈、啊，秒回到自己的18岁。虽然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到底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哈，尤其是到底是男左还是女右我也不清楚。 对， 我今天晚上啊，刚刚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你 知道吗？ 你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午后的彩云，他已经是一个五道杠的听友了。然后我经常会看到，因为聊天室的小伙伴们，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就会很亲切的打招呼：“彩云来了啊，来了啊，什么那个小薇来了。”我就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女生。你想，午后的彩云， 人彩云还是颜值担当呢，今天啊，今天被大家都捧为颜值担当。 我是怎么知道她是一个男性听友了呢？ 嗯。 是因为他在今天的话题下留言，肝脏和 胆 脏 啊，胆脏， 他们可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仅保护肝脏，也得保护胆脏啊！要远离酒精、熬夜、不健康的食品。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他也自己说了，在体检当中哈、啊，查出了这个身体在肝脏方面的酒精肝啊、 嗯。 他说白了就是酒精肝啊，有喝酒的小伙伴们可得注意了。天哪，句句哈、啊、都透露出男左一枚。 你说这个 啊， 酒精肝这词，自从有了它以后，我就觉得就是直面哎，直对的就是我们这些贪杯之族啊，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词嘛，就是说有甲肝有乙肝，那个年代80年代就甲肝乙肝，然后后来逐渐就是近些年出现了叫什么脂肪肝、酒精肝，然后这个时候、 但我们都爱酒精肝儿，是吧？ 对， 就是觉得男人在喝酒这一块呢，希望哈这个 你要完全说不让你们喝，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个很大的快乐来源哈，一下子都剥夺了也不现实。 就我们其实一直在找替代它的快乐，比如说我之前很幼稚的认为，比如说啤酒是很杀口的，你进到那个嘴里那刺啦一下，那个特别爽快的那一下嘛，有那种气泡的感觉，那么我可不可以有无酒精的这样的也很杀口的东西呢？就找无醇啤酒或者是找苏打水。那么后来发现就是无醇啤酒它发酸，并不好咽下去，然后苏打水呢没滋没味，其实你就是在喝水，然后只不过是带气泡的刺啦那一下的，你让你的口感有一些那种感觉，都不能提起你这个然后的感觉来。所以我们还是在找干脆整体替换掉这个快乐的这个形式，就是说不要聚在桌子前面推杯换盏啊，吃这个吃那，你可以去踢球嘛，你可以去长跑嘛，你可以去有氧无氧嘛，就是找这种事情可能能代替， 减少次数吧。 但是呢， 只能说先从量上降一些， 是 从次数频率上降一些啊。 对，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没有那么期待它了，对吧？ 所以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仍然没有找到啊。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找到的。来自 YouTub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Bye.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还是没有找到、有利的，有利于这件事情吧、啊、还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咱们说一说如何防止自己的肝、啊、要养肝护肝，如何防止自己的肝出现小毛病。 刚才有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还以为是养生堂， 这是 因为是养生堂。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不能说是常常把这个话题放在嘴边上，但是在这个世界性的啊某一个这样的健康的日子当中呢，还是应该在一起哈，互相的督促，然后也一起呢重视这个问题。 是， 确实肝脏哈是我们身体器官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虽然我和叶谦在这方面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吧，但我们愿意哈从今年开始啊做一些相对的调整、首先从这个入睡晚上睡觉的时间啊，从过去可能两三点钟才睡，起码现在得我给我自己哎，那个手机上不是有一个定义，一个你每天晚上最就是给自己定义的到那个时间点，他会提醒你你的就寝时间吗？ 对， 你有在你的手机中？ 没有，我顶多弄一个闹钟嘛，顶多弄一个闹铃。 它是只要你设定完之后，它一年365天天天到那个时候都会响的。 是， 然后它就会提醒你你的就寝时间已经到了。 是是， 我给自己定的是1:15， 1:15已经很晚了，其实 就是说你不能低于这个了、就当这个时候提醒你，你就该火速把自己打晕睡着了。 啊、火速吧，就是有需要帮忙吗？ 对，但是这一点做的，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因为大家最近也知道看奥运比赛嘛， 可不是。 比如下了节目之后呢，就会再重新看一看比赛的画面啊，还有一些白天时光里没有来得及去关注的， 对， 还要看看第二天的相关的。还有就是奥运带动我们对体育各种项目的一个重新的认识啊，还有就是很多被运动员背后的故事啊等等等等，都会让我们哎觉得这段时间好像熬夜的次数增加了一些哈。 对呀、 啊、哎呀， 信息量大嘛，你又想去探究，你可不就要花时间嘛。 嗯，那我们如果说在这个作息上哈不能保证入睡的早一点，那你就要在饮食上，因为伤肝的行为当中有一点是胡吃。 嗯， 你如果顿顿可乐、奶茶、方便面，餐餐火锅、烧烤、甜甜圈，肯定是不 OK 的。 你吃的这几样好像 都好吃吧？ 不是啊，挺好吃，但是除了火锅，我其他的都 没吃过， 就不感兴趣。还好，还不感兴趣。 哎，你们男生就是对奶茶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没喝过，还是说就觉得喝与不喝意义不大？ 我不知道女性为什么到了不。他到了一定年龄还是对甜的还有奶的这种东西还是依恋，因为小孩子肯定是喜欢，到1岁至3岁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那么3岁到6岁的时候可能第二个阶段也还行，就是但是他有其他的那些那个味觉了，就他就不太就是单一这种味觉了，再往后像我们男孩像我们男性就很少再会就是依附于甜食上面这么的迷恋了，我们就很喜欢就是其他的那种咸酸呀、咸酸口啊、咸鲜口啊，就是已经占据了我们大部分。 我感觉你代表的应该是70后啊、尤其是75前男左的一个对甜的这种需求啊，或者说在零食口味上的一个变化。 对， 那其他的男左呢？你们认同叶谦刚刚说的那一番大叔的感慨吗？ 是，我是因为我是由我自感而发，但是我不能代表全体，因为也有非常喜欢吃奶油蛋糕的我的那老同学，哇，这胖的一塌糊涂，但是他也喜欢吃，那你也没办法，是吧？ 你爱着他，就像我爱着你，没有原因，所以不留痕迹，你盼着他。就像我盼着你，盼到最后到所以，你随他去，就像我随着你穿过森林，直到没有力气，你梦见他，就像我梦见你，从哪儿开始，从哪儿失去，全世界动情的人是不是都一样，把荒唐的冲动当爱意像我一样，哒哒哒哒哒哒。 你告诉他，就像我告诉你，别太介意，总有人爱着你，你离开他，就像我离开你，有了开始，有了结局。全世界同行的人是不是都一样，把未遂的爱意当成长，像我一样，难道就是这么现实，我们有同样的故事，为年少时的一个字念了半辈子。长大首先要学会说谎，骗所有人，你会长大，吹嘘自己的童话，兜售梦想，像我一样，像我一样。你想长大首先要学会说谎，所有人像我一样。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这首歌，那要记住它的演唱者叫廖俊涛，是来自我国的一位学音乐的男歌手，他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像我一样》。哎，整首歌行进的感觉是特别的那种，讲述性的聊，然后给你带来的是那种，哎，这个男生他是一个音乐才子的感觉。 哎，还叫来了小朋友跟他一起助阵哈。 嗯，而且他的那种行进感很强，他那种行进感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往前哈，推进的很流畅。反正这样的好作品呢，就是每当我听过一耳朵之后，我就很清楚的感觉这个男生应该是学音乐的。 嗯， 然后我一查他的背景，果然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他很会， 就是专业这个东西啊，有些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嗯、 他卦象是吧？他卦象。 我们当然说有的人是有天赋的啊，这个他可能就是天生唱得好。 嗯， 但如果说在听一首歌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男生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唱作人的气质的时候，你要去找到他的这个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他在是不是真正的学科班出身的哈。这个像老叶，老叶你是 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啊，还相对闭塞，就是说你学古典，你从小学那个基础理论都是古典乐的，那你其实那时候你的周围的同学，后来我当然没有上专业的那个音乐院校，但是我有很多专业音乐院校的那个合作者跟朋友们，但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像你刚才放的这个歌曲、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的他的才华，但是他们当年他们完全可以干这个事情，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才华，但是他们就是基于自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学到古典的这个份儿上了，他们就不再往那个偏科去走，他们认为那是偏科，就不再去搞那个了，他们就喜欢自己沉浸于自己的那个古典的那个创作中。所以我认识的一堆朋友在那个年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是在思维上吧就有点局限。直到啊，那个年代还有汪峰他也是学这个古典乐的，但是呢他有一副就是说比较亢奋的嗓音，然后他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那时候在中央院的跟他一起喜欢 鲍家街， 对，鲍家街43号那些同学们，那么他们其实开创了这个先河，那未尝不可嘛，就是大家其实只是捅破一层纸的问题、就是你我为什么不能玩，对吗？而且我一玩我就是学院派，我玩的比他们会好得多和系统的多，就是这个其实当时就其实就差一层这个纸的问题。 对，而且刚才这首歌的吉他特别的就是有吸引力啊，他的那种弹奏的方式啊跟你听其他的歌曲啊，就是 这个人如果他是自己弹的吉他唱这首歌，我们说弹唱啊， 嗯， 他是很不一样的听觉的一种配搭。所以这首歌呢，确实廖俊涛他是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吉他专业， 是，你看看他就是吉他，他没有枉费了自己，没有辜负了自己的这个学的这么多年，对吧？他起码能用吉他写作很好听的歌曲，很流畅的歌曲。 对，刚刚这首歌叫像我一样啊，也属于那种听了一耳朵就会留下来，哎，觉得还想再好好听一下的那首歌哈。 对， 来听听叶谦带来的这一首吧。 好，这首是 Bossa and Stones， 他们 Bossa 谁呢？ Bossa 这回 Bossa 都是 Rolling Stones 的乐队的基本经典歌曲，这首歌叫做 Under My Thumb。 这么短吗？ 对，两分多钟，但是它是 Bossa Nova 啊， Bossa Nova 其实它并不拘泥于时间长短嘛，它就是让你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它能让你就是在就等于说这个音符在你自己的身体里有内卷，它可以停，但是你自己在这个里边你自己还在卷，在消化，在自己的脑海里还在玩儿啊。这是波萨诺瓦， 太好听了，不希望它停下来。 是， 但是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哈，可能在你的世界当中恨不得它从头到尾中间不要有任何打断，但是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掌声，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其实你仔细听啊，这个伴奏配乐不一样了，但是呢，当然了 ，Amy Winehouse 的她的非常自由的那个旋律线，也是不太能让你回想起童安格当年唱的这首歌曲的那个旋律线，但是他们其实是同一首歌。真的是同一首歌，只不过童安格唱的除了这句主歌除了这句主要的副歌词以外呢，他都是用中文已经翻译过来了、 嗯、 午夜的收音机，他是这么 轻轻传来， 对，他是用那种节拍和那旋律线唱的，但是刚才 Amy Winehouse 跟他唱的是同一首歌啊，大家要仔细听的话，听回放，你仔细听，他们是同一首歌。 但是一提到这个歌手呢， 是 不免就又伤感了一点哈。 是的，27岁，早早的英年早逝哈，非常有才华，而且真的是天生他就是可以做这种复古的那种女神站在面前的这种感觉啊，真是有个性啊，复古的味道又非常纯正，可惜了，可惜了。 对，所以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注重健康这件事情，不光是在今天世界肝炎日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经常的提醒哈，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现在的人压力很大， 是。 同时呢，每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的的确确哈，在消耗我们的东西非常的多。 对，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从身体的补充上给自己更多能量，其实我们确实会被拖垮啊，身体被拖垮，精神被拖垮。那下面这篇暖文章呢，其实也是从心理层面、心态层面来和大家一起啊，来让我们变得更好，然后更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这周遭发生的一切。来，一起分享今天晚上干嘛？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来和我一起读暖文章，我上语文课都没这待遇。 然后你会说， 我的天， 不了， 把稿子给我， 不了 给我一份稿。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这五种生活方式让心态越变越好。第一，保持乐观。古语有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从前一直以为决定生活品质的是物质，如今年岁渐增，才明白真正影响生活的是心态。与其在繁杂琐事上忧心过甚，不如放空自己，放松生活。遇到急事儿时，先冷静3分钟，冲动时不要做任何决定，烦恼颇多时先放过自己，不与生活较劲，也不要与自己较劲，保持正能量，别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太久，学着释怀，记得常微笑，当你能够面对苦难微笑的时候，已经成功了一半。学会像丰子恺笔下所写的那样的生活，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第二，坚持运动。25岁之前，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或许没那么明显，但过了25岁之后，运动带给人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长期坚持运动，从基础运动开始，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每日练习打卡，做不了30个俯卧撑，那就从一个开始，在重复的岁月里努力改变，让每一刻都变得有所不同。三，保持学习习惯。网上有人提问，你是如何强迫自己不断学习提升的？有一个高赞的回答写道，看过更大的世界后，就不再甘心留在原地，不甘心就是动力。读书是让我们走向更高层次更快的方式。有人说，年轻的时候 常常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用刷社交软件的时间去读一本好书，长此以往坚持下去，永远学习，才能让精神永远充实。有研究表明，习惯等于行动加重复的多次。养成读书的习惯，日积月累，丰富人生，找到生活最本真的意义。四，永久善良。俗话说，人贵在有德，方能行走天下。为人实在，不耍心眼儿，今日吃亏，他日必有好报。生而为人，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保持善良之心，是这世间最难能可贵的品质。纵使人生坎坷多磨难，我们可能避免不了阴险狡诈之人，但灵魂里的真挚不可自减。当年老师回顾一生中所有的惊喜和好运，其实都是积累下的人品与善良。心怀感恩，勿忘生命中每一个帮助过你的人，守好善良，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愧于己。做人要保持善良，做事才会事事胜意。将心比心，不忘初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五，活在当下。身体健康胜过万贯家财，心间安宁胜过未知快乐。何谓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就是领教了这个世界的凶险与顽劣，还是有勇气过不理外界纷扰的快意人生。何谓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当下的每一刻过好，就是弥足珍贵。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就是莫大幸福。很喜欢一句话，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拥有幸福感的人大多都能做到不攀比，爱惜自己，珍惜家人，不过分在乎他人看法，时间都花在最重要的事儿上，不为细枝末节之事钻牛角尖，认真完成自己想做的每一件小事，永远怀着感恩之心，永远向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每个冬天的句点都是春暖花开，每个明天的开始也会是新的征程。只要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让我们一起共勉吧。 我用沙子盖一座城堡，为什么狼一来就不见了？我用沙子画一幅画，为什么风一吹就不见了？我把沙子全都关起来，为什么时间不为我留下？昨天的沙滩还在那，昨天的脚印去哪里了？他们说生命像一粒沙，如果生命它会说话，它会说 着他们我也睡着了，在梦里我看见他们一闪一闪还为我亮着，他们说生命像一粒沙，如果是你他会说话，他会说谢谢你爱他，像大海爱着浪花。为什么狼一来就不见了？昨天的沙滩还在哪？昨天的脚印去哪里了？ 即便隐姓埋名乐队没有登场，那陈绮贞也要唱上一首歌呀。这是在暖文章之后和你分享的陈绮贞带来的《沙漏》。 哎，我早知道我准备 Incognito 无名之辈乐队了，不过没关系，不能总是无名之辈 配，大可不必。 对，然后人家陈老师先唱了，就不用无名之辈了。 对，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呢，其实也是定期哈，我们一起来鼓舞一下，因为我觉得像保持好心态，然后该如何做。这14年当中的暖文章里应该是大量的涉及到了， 是 对吧？我觉得就像考试的知识点一样，如果真的到了某个节点啊，有一天男左女右真的是在历史上和大家 say goodbye， 如果我们来一个答题的话，在男左女右历史当中，在暖文章里我们常常提到的保持好心态的五个办法， 什么 作答， 对， 或者多选题啊，就是真的如果有考试的话， 是 哎，有些东西真的就已经无形中在你脑海中刻画，留下很深的印象了。 第一个，通宵熬夜，通宵玩电游，喝酒，高兴， 烫头。 对，这我估计这些多选题早就给 pass 下去了。 对，然后剩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要保持运动啊，要学习，还有就是我们经常都会提到的，就是你呢要有一种心态上的一个调整，就是五点当中你对哪一点印象最深刻啊，其实那一点就往往是你做的不够好的那一点。 但是我还真是对这个运动印象是很深刻，你别看我做的很好，但是我仍然很深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见很多不运动的朋友，他平常生活压力也大，然后他之所以不运动，就是说他的理由就是我都那么累了，我都那么需要时间来休息了，你还让我去弄一身汗，我懒得洗澡的，就这种感觉，你饶了我吧。结果我发现这些朋友会，就是说他生活压力对于他的健康预测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是每况愈下的。然后呢，他如果加进去这些有生活压力，但是他加进去这些就平常有一些锻炼的朋友，他对他的这个预测健康的这个状况呢，我发现他有所好转，都是会更积极、更 更向上，更怎么说呢，更不会更颓唐。但是那些就是说已经累了，然后就不想再怎么着了，他会越颓越颓。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运动项目，让自己活动起来，这个对你身心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对，就像暖文章中所谈到的，如果你一天做不了30个俯卧撑，但你从一个做起，你就坚持21天，每天做一个，这个习惯就有可能养成了。 对， 还有我们说的活在当下，永久善良，保持学习的习惯， 是 坚持运动，保持乐观，这五点坚持住。 Before the second show, your guitar, it sounds so sweet and clear, but you're not really here. It's just the radio. 是一首卡朋特很经典的歌曲哈， 是 Superstar。卡朋特兄妹这个歌曲其实被后来的很多很多那个乐队、摇滚人啊，还有专门有一张专辑就是翻唱过卡朋特兄妹的。嗯、可是这张专辑呢，其实它没有火爆起来，是因为主要是翻唱他的那些乐队呀，都是当年红极一时的 Grunge 乐队。就是当年红极一时就纳瓦纳风格的、 嗯、 知道吧，就 Paul Jen 风格的那些那类那个流派的乐队在翻唱卡朋特兄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小八卦吧，小故事，就是卡朋特的哥哥嘛，卡朋特的兄妹，他的那个哥哥老爷子知道了这些年轻人翻唱自己的歌曲，听了还看了那个演唱会，然后呢看到一半走了，然后觉得这不是自己的音乐， 然后被这些年轻人弄糟糕了，对，生气了啊，老头子生气了，然后。当然这些乐队也没有去道歉，只不过这些乐队都是在网上都声明是自己是真的是抱着崇敬他们的，抱着那个 致敬 他们的那个心态去翻唱他们的，然后老爷子就是说非常不喜欢啊，就在那个网上就说的，我不喜欢这些年轻人做的我们的音乐那样啊，他就是直言不讳嘛，因为当时你知道吗，他其实已经是就可以不再出来发声了，他已经可以做老本了，嗯。 好的，说到翻唱呢，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呢，最近有很多年轻的女歌手在翻唱，我相信朴树一定是开心的啊。 嗯， 没关系啊，这是一首1999年发行的歌曲啊。 哇。 醒时起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有一上演，你不想尝尝吗？不明天一早，哎，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哎，快来吧。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独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1:4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今天是一个关于小心肝的主题。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哈，所以在星期三本来聊吃的晚上，我觉得也不能狂欢暴饮吧，所以也就没有具体谈到吃什么。 对， 尤其是在夏天哈，还是以清淡为主，所以我们就还回归一个健康的话题，就是你在这个护肝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注意呢？如果过去没有注意的话，也愿意这个也愿哈，这个世界肝炎日能够提醒我们更重视自己的健康和肝脏的健康。 肝是排毒解毒的。 嗯，22:32，这是来自叶谦的歌曲。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曲名字。 Isn't it a wonder that I can speak at all? Oh, you made me a poet. Make me a poet.And lie beneath my thinnest skin. I wonder if you see the colors that surround us. Bluest of blues turn gold. Fill me up when you let me down. The target's tangled in the sound.I'm speaking of your body, lying next to mine. Make me a poet. Oh, you make me a poet.

大家都在家里面啊，都在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就一切都停摆的时候，音乐人在家中呢，他望着窗外啊，因为是冬天嘛，他有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期盼。 嗯， 他希望这种轻浮啊，就是在家里想的那种浮生偷得半日闲的轻浮，不再是这样的一种焦虑的轻浮哈，而是你接纳，然后期待着更日子能够开始变得好转。他望着窗外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情境的一首歌， 有感而发， 对对， 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创作的才能啊，这是第一次让我惊艳到，因为之前好像他也唱歌啊，也获奖啊，也是以歌而优则影啊之类这些，其实我就觉得啊，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好手，一个多面手啊，确实是一个那个艺能很强的人，但是我真没有接触过他写作的这个才能方面的事儿、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展现了他有感而发，而且发自心里面、而且说实话非常好听，不是说， 我也觉得是 不是说相对好听，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也许是让我重新认识李宇春的这么一个歌曲了，都可以这么说、 而且他的这个唱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像更像说话， 对， 就像是一个讲述， 是 他这个轻浮呢是朴素的浮，是单车少年张开肺叶大口的呼吸，轻浮是闲适的浮，是银发老人树荫之下的谈笑风生， 对， 轻浮是平常的浮，是年轻情侣牵手漫步的亲密身影，轻浮是早餐店的热气，是广场上奔跑的孩子，是卷着尾巴的金色大狗。全歌没有提及轻浮两个字，它深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子里，真的就是那种云卷风来花慢慢开， 是一样的这个流畅流线型的词啊，都没有让我惊艳，让我惊艳的是它最后飞起来飘起来的那段 ending， 那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对， 太美了。 的确哈，在这个新歌当中虽然没有什么那种啊大惊艳的旋律哈，但是你却听得好舒服，好被它吸引， 对，真的很好听， 就一下子那些画面仿佛也在你的记忆中没有消失过。 以后常放啊，常放。 OK， 小李这首歌常来。 Rain was all the world away. We went to school. We learned the rules. We trusted all they had to say. Then life took a turn. We all had to learn. And we can't go back again. And my heart is breaking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And my arms are open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God was God, dreams were dreams, life was all cake and ice cream. Truth was true, and lies were lies, and we thought love would never die. But the world moved on, my illusions gone, and I don't know who to blame. And my heart is breaking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Just for you, 来自莱昂纳尔里奇。 嗯，刚刚那首《轻浮》，然后放下，就是按下话筒之后，叶先生说真的很好听。我觉得那我要确定一下，的确是李宇春作词，然后郑楠作曲和编曲啊，带来这首，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小品文类似的这样的作品哈。 郑楠老师果然这个宝刀出鞘，就是不一样哈。 嗯，让整首歌是余音绕梁啊，就你很想自己一个人。可能发呆的时候就听一听，觉得这个世界的一些小的美的一些让你眼前觉得这个世界还那么好的东西其实都还在， 嗯， 哪怕是有些时候它突然间停摆了， 是就这首歌就是让我就想像当年我听到那个张亚东给王菲写你快乐就是我快乐的时候， 哦， 也是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对， 就是我也忽然发现这并不是一首他要怎么怎么样的歌，但是他一下唱出了很多真实的那个面目，就非常好听。 确实哈，嗯，我们需要从这个大批量的流量音乐当中哈，能够把耳朵真的放一放，冷静的去欣赏一些真正好的作品。这就是我们 Listen to One Listen 21这一次的企划， 嗯， 想和大家用21天养成聆听啊真正的好音乐的习惯。那第三趴我们的这一次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主角就是 FIR 菲尔乐团。 对 对，在这里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来个音乐百科哈，对于一些可能不是每天都和音乐这个密切相关也不会每天都听歌的朋友，他们可能在菲尔乐团还停留在过去的概念中， 嗯， 然后会觉得他们的作品还是我们的爱是 Lydia， 哎， 是这个 詹文婷 Fly Away， 哎， 对 詹文婷， 哎，还是那个时代， 是 确实哈，当年的 FIR 他们之所以叫 FIR 就是因为三个人的名字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是啊， 对，嗯，键盘手陈建宁，然后吉他手黄汉卿，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庆啊， 嗯， 然后还有他们的非乐团的就是当年的主唱詹文婷，所以就是 FIR， 嗯， 但是现在2018年呢他们的主唱换成了韩瑞，对，也是一个台湾的女歌手，她的英文名字叫 Lydia 是他们曾经一首歌曲也叫 Lydia， 如今呢他们发行了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 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提到他们的话，老歌里面这首歌无疑我觉得是给他们绝对的标签式的歌曲哈。 是啊， 基本上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我相信大概都知道这首歌吧，我们的爱。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我忘记了呼吸，眼泪永远不该不 是不是觉得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的时候谈到 Fair 乐团，如果不听这首歌的话，似乎我们的这个共同回忆一些共情的东西就没有办法立刻链接出来。 可不是，他一下能给你带到零几年的那个， 是的， 那些场景中 去。就是我们初识 FR、为什么喜欢他们的原因所在，然后他们现在呢也有了新的主唱，一个新的传承，一个新的作品。我觉得其实任何的事情当有新的发现和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抱着接纳的心理， 是 吧？然后去和他们一起感受音乐本身的东西。 对，愿菲儿乐团接着走下去，越走越好。 哎呀，叶谦，我要告诉你啊，我打开了聊天室，今天晚上居然意外的到了22万呢。 我觉得， 可是你的吉他离你好远呢。 我来弹一段。 不，算了吧，那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 今天食言了，食言，我们忘了啊，我们忘了，我们忘了这个事情。这样，明天呢，无论到不到二十，我都为您演奏一场周四的小夜曲。 对，为您演奏一首爱情小夜曲啊。 是，刚才我们聊得太欢畅了哈，又聊小心肝，又聊这个飞儿乐团呢，所以呢，真的是忘了去看大家点赞的数目，实在抱歉，实在抱歉。 对，各位也不要忘了到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啊，跟我们一起为飞儿点赞，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新作品，为他们集赞。 是， 好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就到这里，稍后是午夜情歌， 对， 晚安。 晚安。